零时间，二十点整。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那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欢迎收听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本节目由北京大兴区广播电台 FM 98.6、晴天工作室、三奴公社、台湾票儿音乐、天下吉商杂志共同打造。你好，欢迎你来收听第99期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节目一开始提醒您，我们的公共微信开通，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接下来就为您揭晓第99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排名。第十名是一首新歌进榜，四川腾博文化歌浪，亲爱的请你不要走。 外面下着雨，有着我的心在你，亲爱的你在哪里？闭上眼睛，全世界都是你，不知上天何时会把我带走。我会努力挣脱自身给我的枷锁，我最亲爱的人，请你不要走，你要走请带我一起走，我最亲 这首歌曲的灵感呢，是来自于歌浪和妻子的一次出差，暂时的分手。当时呢，住院等待一个心脏大的开胸手术，对于一般人来说，对生死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但是呢，对于歌浪来说，就不仅仅是一种考虑了，那就是走进生和死的边缘。于是他创作了这首歌曲《亲爱的，请你不要走》，跳空进榜第十名，得票555票。第九名，威肯音乐王野。不是过错的错过。 看起来是心事重重，我可以承认，其实我不快乐的，将影子拖成了寂寞回忆，在这条街穿梭。我不要这样的生活，能不能让我断了想你的念头？ 是倔强不肯说，想你不是突然却无处可说，回首那些年的懵懂，这些年的匆匆，感受不是过错，是错过。爱你是我当时放手的理由，想你后悔当时不懂得把握，我保持沉默是逃避的内疚，不知这样是不是可以把心掏空。 2017年摇滚型男王也时隔4年推出了备受好评的抒情歌曲《亲爱的》单曲之后，再以极具有杀伤力的沙哑动人的嗓音带来了这首单曲《不是过错的错过》，非常具有渲染力，情感很浓烈，演唱难度非常大的一首催泪情歌。王也不是过错的错过上榜两周，得票639票。第八名，华语世博泰和音乐王心傻笑。 仰起头傻傻大笑出声音，在这首歌给自己听，相信没有怎样的伤和痛会放不空，我只用属于自己的方式，一步一步努力勇敢坚持，就算没那么聪明也不被迷住眼睛，我静静听着风起看着雨滴收藏在心里，纷乱的人潮拥挤世事如戏，别丢了自己，世界能改 梦想就像是一道光，照亮了王心，也照映出她脸上明晃晃的笑容。这位被称作小杨钰莹的川妹子，人美歌甜，笑起来总是那么没有城府，干净又透明。而在歌唱的道路上呢，她的小小的身体里蕴含着大大的力量，是名副其实的偶像兼实力派。这是来自王心所演唱的《傻笑》，上榜3周，得票756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晴天工作室袁子飞，我想一生跟你走。 我想一生跟你走，这是由全能型的音乐人林佩勇词曲创作，袁子飞来深情演唱，是一首相当走心的情歌哦。袁子飞在歌曲里呢表现得淋漓尽致，歌词很直白，却瞬间的击中人心，旋律的起伏较大，前面的低吟浅唱似乎钝刀窝心，一下又一下的让人隐隐作痛。袁子飞表示要用对情感来诉说音乐，因此呢没有一点做作，不加修饰的唱腔，饱满又蕴含着张力的声音，表达出了一种非常真实的情感，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引起了共鸣。这是来自袁子飞，我想一生跟你走，上榜六周得票799票，下降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有才巨星文化谢有才，如果我消失。 悲伤是情书，又要说真的有同样感触，这一切也许都是个错误，却在伤害一个付出的无辜。一脸模糊背影的孤独，告诉自己要坚强不能哭，脸上的雨水也是无助，你给的痛楚我独自背负。脚步来生变成陌路，如果我消失你一定会哭，今生有你我知道已经很幸福。脚步来生变成陌路，如果我消失你一定会哭，今生有你我知道已经很幸福，今生有你我知道已经很幸福。 谢有才一直为他非常爱的演出事业奔波在大江南北，他带给每一个爱音乐爱生活的朋友爱的信念，哪怕经历再多的风雨也不改变爱的初衷。谢有才他是一个执着自己梦想的成熟男人，将会以他成熟男人的嗓音和沧桑男人的坚韧力量打开歌坛的一片新天空。这是来自谢有才，如果我消失，上榜五周得票814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99期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第五名的歌曲是来自台湾飘儿音乐任成浩《人海》。 你和我 电影《江湖之异次当先》影片一经上映之后呢，就收获了观众的广泛好评，因为这一部影片真的值得大家去期待和观赏。而这首歌曲《人海》就是其中的主演之一任承浩所献唱的。浮浮沉沉，希望更多迷茫朋友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看到未来的希望。任承浩的《人海》上榜七周得票870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五名。第四名滚石唱片郁可唯《电梯》。电梯这首歌曲里充满着写实派的画面，讲述的是城市当中你我熟悉却又陌生的种种际遇，描绘出了一部电梯承载的悲欢喜乐。随着旋律的悠扬起伏，郁可唯唱出了充满戏剧结构的电梯人生，感悟时间的分秒流逝，体会着现实当中的百态命运。郁可唯《电梯》上榜两周得票942票，上升四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晴天工作室陈娇，我爱的男人变了心。甜美教主陈娇，她是粤港澳资深影视歌三栖女明星，曾毕业于河北省艺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之后呢签约于香港东方魅力娱乐传播有限公司，担任旗下美少女演唱组合东方妞妞的主唱成员大妞，努力不懈拼搏进取，一直都是全民偶像女神陈娇的座右铭。这是来自陈娇《我爱的男人变了心》，上榜八周得票983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三名。第二名晴天工作室陈勇《惊奇报喜》。 天上地上放光芒，紧紧来到你身旁，送你一个吉祥。请记高歌来报喜，报你一个平安，保你健康。亲亲来报喜，亲亲来报喜，报你一个发财，福星成祥。亲亲来报喜，亲亲来报喜，保你一个平安，保你健康。亲亲来报喜，亲亲来报喜，保你一个发财，福星成祥。 陈勇他生于安徽，流行歌手、词曲创作人，1999年毕业于安徽省艺术学校戏曲科班。2001年正式登台舞台酒吧驻唱，经过十多年的舞台演绎，在演艺生涯当中曾经获得深圳十大青年歌手的称号。陈勇金鸡报喜上榜7周得票1001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二名。最后您揭晓第99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会是谁呢？恭喜杰杰音乐和平组合《原来爱》夺得第99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冠军。 一个人走在高楼城的街，经过那人挤人的咖啡店，忽然间看见一张美丽的脸，那眼神像是在对我放电。我鼓起勇气走进你身边，这感觉好似忽近又忽远，你是我这一生最美的遇见，这是个永恒的画面。 原来这就是爱，让我迫不及待要对你去表白，不要等待， 你就是我的爱，用一生去灌溉，绝不会让你 爱，奋不顾身的爱，我要你留下来，不要离开。我给你我的爱，做你的依赖，牵手再感动这一辈子不分开。 原来爱这首歌是一首温暖清新的抒情歌曲，主歌的旋律很流畅，情绪呢层层递进，到了副歌部分的时候情感完全的抒发，歌曲的旋律充满着情感，再加上和平组合饱满细腻的演唱，把爱意传达到了每一位歌迷的心中。原来这就是爱，也表达了和平组合对歌迷的爱，对亲人的爱，对朋友的爱，唱出了心中永恒的情感，也抒发了对亲人和歌迷的感恩之情，感恩这一路走来歌迷给予的支持与关爱。和平组合以青春靓丽的形象打造了他们对音乐的向往。和平组合的《原来爱》上榜6周得票1037票，上升3位，夺得第99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好了，也欢迎您加入我们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港台榜再会。 牵手在感动这一辈子不分开，原来这就是爱，让我迫不及待要对你去表白，不要等待，你就是我的爱，用一生去灌溉，绝不会让你受到伤害。原来这就是爱，奋不顾身的爱，我要你留下来，不要离开，我给你我的爱，做你的依赖，牵手再感动这一辈子不分开。

我爱的人不爱我，作为张智成全新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曲，特别邀请到了著名的音乐人彭学斌及郑如川，特意依照张智成的声线为他量身打造，再加上张智成细腻动人的表达，让这首歌曲像是一种诉说，诉说着情感交错，也说出了不敢轻易说出的话，讲述着心中最磅礴却又最渺小的爱意。张智成《我爱的人不爱我》上榜三周，得票888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启示娱乐郭嘉问《幸福小手》跳空进榜第八名。 春夏秋冬他给我依赖，没有一天不给我厚爱，妈妈不在我陪留 在妈妈眼中，一对娃娃的小手比一卡车的钻石华服更加的贵重。可惜的是呢，娃娃有的时候恃宠而骄，其任性妄为往往也令他又爱又恨。这个题材是我们由娃娃小手拖着妈妈开始，到经历失意管教及觉悟之后，长大了仍然愿意拖着他爱护他的故事。也愿天下人有妈的孩子永远是个宝，有宝的妈妈永远没有烦恼。郭嘉问《幸福小手》跳空进榜第八名，得票912票。第七名，潮水音乐，张信哲，《夏夜星空海》。 爱从不占有，爱从不保留，今生和你相遇，我已经足够，我愿意等候，我叫我坚承受，也许有一天终于能够长长相守，哦，已经足 张信哲，他尽管已经在华语歌坛占有一席之地，他却从没有停止过在音乐上的探索努力。2016年对他来说是异常忙碌却又充实的一年。2017年的首播单曲《夏夜星空海》，这是为戏剧《那片星空那片海》演唱的，上榜两周得票960票，上升两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亚神音乐杨乃文《如一》。 摇滚女王杨乃文自去年11月16号发布了全新的专辑《离心力》之后，乐评口碑和销售成绩都是相当不错的。新专辑《离心力》的第五支音乐作品《如一》现在也上线。音乐录影带呢是由知名的导演黄忠平操刀指导，整体的画面呈现出简单却不随性的风格。杨乃文的《如一》上榜3周得票998票，上升2位，来到第6名。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99.7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的港台榜第5名的歌曲，华语世博泰和音乐郭美美《我会一直想你》。 每个人都要面对挚爱转身，去学会告别，只是过程。人不能停在某个美好永恒，要不断启程。 对爱情纯粹专一的郭美美在录音室演唱的时候，一直跟情歌天后的御用制作人蔡尚文纠结，唱我会一直想你，到底男主角死了没？对他来说，爱没了，就再继续下一段恋爱，不会一直想着那个不爱的人。郭美美《我会一直想你》上榜3周得票1047票，上升1位，来到第5名。第4名，华研国际动力火车《只愿和你相爱》。 是疯了，也许我是醉了，没有想过现在终于找到真爱，让我心动，让我感动，让我再也离不开。每一天，我只愿和你相爱，那些伤过心的悲。 因为你是我的答案， 我是你的圆满， 这份幸福 难道不是命运的爱？ 只要有你陪伴， 我没什么不敢， 我没什么不敢。 只愿和你相爱这首歌曲是动力火车出道近20年来的第一首浪漫对唱情歌，和小师妹严艺格来一起合唱。歌曲描述了打开心房重新相信爱情的那种心情。动力火车说，这首歌呢是新专辑当中最特别的一首。过往的动力火车都是两个人，这一回三个唱将来合唱，从歌曲的分配诠释的方法到唱和声，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动力火车只愿和你相爱上榜四周的票110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海蝶音乐 by two 桃花旗袍。 青丝绣花可人家笑，粉色围绕随春光舞蹈，踮起脚尖心砰砰的跳，桃花满园蝴蝶知道，拾起花衣惟妙微笑，桃花旗袍爱的味道，我等的你终于来到， 桃花旗袍随清风飘摇， 桃花，这是缘分当中最曼妙的寓意。旗袍呢，是中国衣饰的最婉约的一种哲学。两者在音乐上的结合，就如同是最强华人双胞胎唱跳组合 by two 遇上了内地最摇最电的耀乐团，迸发出了这首《桃花旗袍》，让你的眼前一亮，又耳后余音。上榜三周得票116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华研国际信《唱不完的副歌》。 我说过可以一起撒野，唱不完副歌不算干脆，就逞强流汗自由更痛，海水是天空的天空，为你唱过的歌你记两句就够，不为谁改变的我碎片满地还在执着，幸福转身沉默，我唱的都是解脱，我终于唱完副歌，只剩下我 在《唱不完的副歌》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当中，信全是多重穿越时空的感情戏码，也需要不断的跟幻想当中的自己来对戏，之外呢，也演出了情侣分手时候的纠结执着，到释怀后的分手，信被导演黄忠平称赞相当的有天分。上榜四周的票1211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99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恭喜华纳音乐吴克群《鬼来电》夺得第99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 你离开后的十年，手机静静在那边，突然铃声响起是谁，空无一人的房间，风吹草动的屋檐，经过身边影子是谁？ 蔓延，我拿什么屏蔽你双眼的余味？请你不要再来电，语音也别再留言，求你给我时间。 这是吴克群他的新专辑《人生超幽默》的第三波主打《鬼来电》，再次翻玩创意。光看歌名就令人非常的好奇，这首歌描述的究竟是人还是鬼呢？就连歌曲开头都用知名的电影《鬼来电》当中的经典铃声，搭上手机频频震动的声音，让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人都一定会忍不住的确认是不是自己的手机在响，瞬间营造出了毛骨悚然的氛围。吴克群《鬼来电》上榜五周，得票1226票，上升一位，夺得第99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节目之下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主持人携手金曲榜节目总监晴天，祝您平安快乐每一天，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台更为精彩的节目。 我拿什么屏蔽你声音的余味？请你不要再来电，语音也别再留言，求你给我时间。开始混乱的听觉，幻知幻觉，幻想你还在我身边。原来你从未来电，语音也没有留言，都是我的幻觉。幻想你真的安乐界，空无一人的房间，从未笑过的音乐，真空海景，唯一能震动思念。原来你从未来电，语音不会有留言。 中统统抛散在梦中，一缕清风过，摇曳着花香浓，模糊了离别淡淡的哀愁、哦、带过了岁月煎熬的时刻，我忍不住又翻阅旧相册，曾经拥有的如今失去的，伴随花飞花灭心透过，茉莉花开出林中的洁白，仿佛在阐述心中的无奈，人生啊如梦如幻如痴如醉，到头来几回相遇几回真爱，茉莉花开出重重的洁白，串串相伴依偎在我胸怀，每一次日出日落潮起潮落都感慨，是谁错过结局忘了等待。 北京时间21:00。